好，那同学午安好。我们今天呢开始呢，这个要上大概26堂的民事诉讼法。那第一堂课之前呢，照惯例呢，先跟同学大概说明一下我们上课的一个方式进度，还有这个科目的一个准备方法啦。那各位呢，这一轮的课程刚好是上一梯全修的一个尾声哦，所以呢，各位大部分哦，应该都是呢这个在校生为主呢，会是比较多的哦，所以准备考试起来呢，可能心态上比较不用这么紧张了哦，因为大部分同学应该都是明年呢才要踏进考场的，那所以说这个科目呢，有一些这个准备的方向上面，你要先跟同学说明一下。那从去年开始呢，这个诉讼法已经呢跟民法实体法的部分并成一科了，所以现在我们的考试呢，二试呢是称为民事法了哈，基本上就是实体跟这个程序呢合而为一。所以说呢，在整个课程的设计呢，还有我们上课的一个主轴方面呢，会稍微的调整一下。那调整的点呢，最主要在于啊，其实呢，去年呢这个两阶段考试呢第一次施行以来呢，各位看那个题目就知道，虽然考选部呢理论上是强调说啊，要融合这个理论跟实务，要结合这个程序呢跟这个实体，可是呢从这个命题的内容来看呢，还是一样各玩各的哈，实体法的出实体法，然后程序法的归程序法，顶多是最后一题呢这个综合的实际案例里面呢稍微呢结合实体跟程序。所以在这个新制施行之后呢，初期呢同学在准备考试上来讲呢，方向呢跟这个旧制的时代大同小异，也就是呢民法依旧归民法，民诉依旧归民诉，只不过呢在这个考题的分布上面呢，有一些单元呢你要特别注意，哪些单元呢？像比如说呢实体跟程序结合比较深的，其实民法跟民诉呢结合的领域呢不多，最主要呢是在人事诉讼这一块，也就是呢在新制的考题里面呢，他如果硬是要考你结合民法跟民诉，硬是要把实体跟程序结合在一起的话，能够结合的单元不多，大部分都是集中在人事诉讼，就是亲属继承那一块，搭配呢人事诉讼程序呢特别的一个规定，这一个领域呢是比较属于呢可以横跨实体跟程序的，其他的单元要结合呢难度就比较高，基本上还是各自独立。所以说呢在准备的方向上面来讲呢，我们课程呢如果一旦进入到这一些呢交错适用的一个领域单元，也就是某一个单元跟实体法挂钩比较深的话呢，那个单元我会特别着重呢来跟同学介绍，因为毕竟要因应新制呢应付它最后那一题综合考题的一个考法呢，所以呢涉及到这些理论，涉及到这些实体跟程序呢比较交错适用密切的这个区块里面呢，我们会特别花时间跟同学介绍。所以这是第一个部分呢，你在准备呢诉讼法这一科的时候呢，跟以前呢第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呢，你稍微去侧重一下这些跟民法实体法呢交错适用比较深的一个单元。好，这是第一个部分。那再来第二个部分在于呢，诉讼法这一科最近这几年，大概从98年的一个分水岭呢，又跟以前不太一样。那我常说同学蛮可怜哦，什么叫蛮可怜呢？你的讯息呢永远都是落后的指标。什么叫落后指标呢？像我们那时候在考试呢，大概民国90年代左右的时候呢，那时候刚好是邱连公老师呢这个刚刚好主导命题的时候，所以那一阵子呢大家呢都是呢还停留在旧的观念里面呢，可能你念书呢还比较倾向念一下姚月光老师啦、杨建华老师这些见解等等，结果没想到那个阶段呢刚好是邱老师在主导命题，所以如果你的这个呢学习的方向没有调过来的话呢，哎，你可能国家考试就不太顺利。结果邱老师90年代呢主导命题呢，一直到呢大概97年为分水岭，90到97年间，大概邱老师几乎每年出，不但每年出，他还主导了几次呢新法的一个修正。所以同学，当你慢慢适应说，哎，诉讼法这一科邱老师的理论很重要，要念邱老师的东西的时候，当那个风气呢被导正过来呢，每个人都捧着邱老师的这个口述民诉的讲义，然后全部都念邱老师东西的时候呢，啊，最近这几年考题的风向又慢慢改过来了。你有仔细看就知道，同学真的很可怜哦，永远都是市场的落后指标哦。当你觉得说这个东西重要，开始投入心力念的时候呢，哎，那个风向又变了。像你去翻98年之后，一直到去年新制的考题，你会发现邱老师的东西又被淡化掉了。 那理由当然是啊，这个呢，现在这个点数的原因呢，希望说呢，不要有所谓一家之言，一家独大，所以现在要变成说呢，每一个科目呢，基本上呢，一个老师最多就是出一题，剩下的题目都找别的领域的来出，尤其是一百年新制中呢，考选部呢这些官员的政策就是特别强调同学要融合理论跟实务，所以说你发现最近这几年的命题委员不止民法民诉这一科，刑法刑诉也是一样，你有注意到的话呢，每年几乎都搭配一半实务界的，像什么高院的庭长啊，最高法院法官等等呢，至少都搭配一半是实务界在命题，所以反而你看一下98年以后的一个考题呢，至少在民事法这一块领域里面，尤其是民事诉讼，又变成回归到民国80年代那种出题风格。啊，民国80年代那个出题风格是什么呢？就是考你一些很实际的判例、决议见解、基本观念，反而你看不到那些比较打高空的一些呢秋式风格的一个理论。所以说呢，这个风向的一个改变呢，去年的新制呢，很多同学吃足苦头，因为呢念民事法这一科呢，你往往看了一大堆朱老师抽象的理论，结果考题出来，不管是一是选择题，二是申论题啊，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要么就考你判例的见解、决议的见解、通说的见解，结果你背了一大堆呢邱老师的抽象理论呢，全部一个题目通通都用不到，所以去年很多同学在民事法这一科呢被修理。因此讲这些东西呢，就是第一堂课一定要跟同学沟通一个观念，现在呢98年后呢，那个命题的风向又大风吹又改掉了，改掉的结果呢，你现在在准备民事诉讼法这一科，切记邱老师的东西要念啊，一定还是要念啊，因为毕竟他主导了89年、92年的这几次的重大修法，所以他的东西一定要念，但是呢，不可以只念他的东西，因为脑中的观念一定要强调一个重点，邱老师的东西要考呢，最多就是一题而已，剩下的题目都还是回归呢传统通说实务见解，尤其是在一试选择题的阶段，你要进入二试后，前提是一试先过，而一试选择题呢基本上不太会考所谓的秋式风格这些理论，因为纯粹的抽象法学概念要设计成选择题比较难，所以选择题的考题大部分还是基本的法条定义还有实务见解，所以呢凸显出来呢实务见解的重要性，这也是这两三年来呢考选部的这个呢命题大纲里面呢不断对外强调，它反正现在打高空的一个上位概念，就是呢强烈的要求同学结合所谓的理论跟实务，一直强调说要你结合实务，所以相关的一些判例决议呢实务的一个见解呢非常重要，你绝对不能偏废，因此我们课程的一个进行呢，基本上来讲每一个单元呢一定先跟你讲所谓的传统通说见解，也就是实务的一个见解啊，讲完实务的传统通说之后呢，再跟你补充一些学者的特殊意见，因为各位都晓得诉讼法这一科百家争鸣后，各家学说的争议很多，可是呢你要去念所谓学说争议之前呢，你一定要有个健康的心态，就是好歹你先把基本的体系架构，你把传统通说呢实务的见解搞懂之后呢，你去看一些独门暗器特殊见解才看得懂，千万不要说这个单元的基本概念都还不懂呢，就红笔拿起来一直画去背一些呢所谓特殊的一个学说理论，这在你学习上面一点帮助都没有，因此我们课程的进行呢，最主要每一个单元一定会先跟你讲所谓的基本架构实务通说的见解，好歹你先了解这些东西之后呢，如果这个单元陆永嘉老师啊、邱林峰老师有一些特殊见解的话，我们会留在单元的最后来跟同学做补充，务必呢先请你呢通说的架构了解之后呢，再去搭配着看特殊见解，这样你学习起来会比较有效率，也比较会有体系，那这是第二个部分呢跟同学强调我们上课的一个方式，那再来第三个呢，上课的这个进度，诉讼法这一科吼还真的是博大精深，不但是量多呢，然后学说争议也多，因此各位正规课程排26堂课呢绝对是上不完吼，听说有班吼还排到三十几堂课了，但我没有办法排那么多课吼，所以说呢我们课程的进度大致就是呢正规的课程呢26堂课， 26堂课呢，大概会上到三审程序结束。好啊，同学问啊，三审程序以后那些什么再审啊、保全啊等等这一些后面的特殊程序呢，我们会用所谓专题讲座的方式来跟同学介绍啊，反正就是假专题之名呢行补课之实，然后那整个诉讼法呢凑一凑大概呢30堂课左右的篇幅呢会全部呢上完。那因为表定的正规课程只有26堂哦，所以后面的4堂课像什么再审啊、保全啊、支付命令等等呢，这些特殊程序的规定呢会统一用专题的方式呢来跟同学呢做一个介绍。这是我们课程进行的一个进度的部分呢，先跟同学说明一下。那再来就是最后呢，今年6月1号开始呢，同学要开始头大了哦。你应该看报纸都晓得家事事件法通过，这是一部很重要的一个法律，所以你的六法全书过了今年暑假也可以买一本新的哦。那家事事件法呢，就是呢立法院呢针对呢家事的一些诉讼非讼程序跟人事诉讼亲属继承有关的呢，本来民事诉讼法是规定在568条以下有一个人事诉讼程序，非讼事件法里面有一个单元叫家事非讼程序。传统我国关于人事这一块的一个诉讼非讼事件散见在民事诉讼法跟非讼事件法里面，那么这个久为学者所诟病的地方就在于呢，解决同一个身份案件的纷争切割在两部法典，这个体系的编排上已经不妥当。不但切割在两部法典，如果你有研究的话，这两部法典的规范还有一点不一致、不协调，甚至有很多东西是立法漏洞，两部法典都没有规定到的啊。所以这样的弊端呢，被骂了十几年之后呢，这一次呢，学界跟实务界呢，毛起来就来个大修法哦。所有跟亲属继承、家事有关的程序案件，干脆我们统一呢设计一部法典，独立特别规定。这部法典就叫《家事事件法》，总共200个条文，够恐怖的哦。所以呢，现在所有亲属继承呢，关于人事的诉讼、非讼的程序处理问题呢，全部由家事事件法呢加以取代。那本来呢，司法院放出来的风声是，家事事件法刚通过呢，要给学界、实务界缓冲期，所以本来是预定今年年底才要生效施行。那如果照原定计划，那同学就赚到了，因为今年的国家考试还考不到啊。没想到不晓得哪一根筋不对哦，本来放的风声说年底要生效施行，突然来个新闻稿公告说呢，提早半年哦，今年6月1号呢就要正式生效施行了。那6月1号生效施行，代表说呢，今年要踏进考场的同学呢，你全部要念新的法律了。所以现在立法院的草案里面呢，各位民事诉讼法568条以下呢，这个法典都可以把它撕起来当资源回收了吼。民诉的人事诉讼程序全部都删除，因为这些条文的规定全部并入到家事事件法，统一在一部法典做特别规定。非讼事件法是一样，非讼事件法的122条以下家事非讼的单元全部删除，因为也并入到家事事件法。所以说呢，关于人事诉讼、人事非讼这一块呢，一样，将来补习班会有另外独立的一个讲座呢，关于家事事件的讲座呢，那么独立在这个传统的民事诉讼法课程之外，来跟同学做一个介绍。这也是为了因应呢这个新法的增订家事事件程序的一个规范呢，整个课程的设计上配套调整的地方。那么这是呢同学在将来准备考试真的比较辛苦的地方了。现在的家事事件法的规定呢，远比你现在民事诉讼法568条以下的人事诉讼程序规定呢复杂了很多，不但法条的数量呢是3倍之多哦，连相关的一些内容呢也远比呢现行民事诉讼法的规范来得复杂，所以这等于是加重你的负担了。所以各位哦，你真的是有时间的话呢，越早考上越好了，因为你越晚考上呢，学说只会越多，修法只会越多哦。所以为了让你自己早点解脱呢，强烈的建议你呢，这一两年辛苦闭关一点哦，赶快考一考呢，以后的日子会比较轻松点。不然你今年没有考上，明年又不晓得立法院变什么新花样，又修哪一部法出来哦，还真的是不知道哦。所以为了以防万一起见呢，能够早一点考上啊，请你尽量哦。那这是呢 关于呢第三个部分呢，程序法、诉讼法这一块呢，关于家事诉讼、家事非讼这一块的一个课程的内容呢，跟同学做一个说明，所以这一块也不会摆在26堂的正规课程里面，它会另外有一个家事事件法的专题讲座呢，来跟同学做一个介绍。好了，这第一堂课呢，一开始先拉里拉扎跟同学说明一下这个准备的方向，我们课程的一个上课的进度。那剩下一些细节的部分呢，反正后续我们还有26堂课见面的时间呢，这个有空了再慢慢跟同学分享。那今天呢，先请同学来直接看一下我们诉讼法的这个书籍。第一章序论的部分呢，是每一个学科呢一开始都会谈到的一个观念，那民诉也不例外啦。只不过民事诉讼法这一科比较特殊的地方在于呢，我们的序论是摆在最后才讲，第一章叫序论，可是要整本上册都念完之后呢，才会去提这个单元。理由很简单，序论全部都是跟你介绍一些打高空的理论啊，这个打高空的理论第一堂没有办法跟你讲，因为你要看这些打高空的理论呢，前提是你整部诉讼法的基本架构先有一个了解，先了解一些基本的法条内容跟体系架构之后呢，回过头看序论这个打高空理论的说明呢，你才看得懂邱连公老师呢或者其他学者呢所架构出来这些抽象的法律概念到底他要表达什么。所以这个第一堂课呢，当你整部诉讼法都还没有一个骨干的时候呢，没有办法带你看序论讲解这些抽象的概念。所以序论呢，我们反而是摆在整个上册呢最后一堂课才会提到，等你把上册诉讼法总论前半段这些章节都念完了有架构之后呢，才有办法跟你说明这些天马行空的一个抽象理论了。因此第一堂课开始呢，我们请你先翻到第二章，反而先带你看呢各论的部分，先把民事诉讼法的基本规范架构呢介绍完之后呢，再带你回过头看抽象的序论。那整个第二章法院呢，就开始从呢你现行的民事诉讼法第一条以下跟你做介绍。这一般教科书跟补习班用书的编排都一样，按照法条的顺序、章节的先后呢来做说明。所以第一章叫做法院，第一节叫做管辖，法条的规定从第一条开始呢来跟同学介绍。好，那当你看到这一些文字跟法条之前呢，一样先不要急着看，先架构基本的体系。什么样基本的体系呢？各位把你的记忆拉回大三，介绍程序法尤其是民事诉讼法的时候呢，各位不要急着拿起红笔呢从第一条开始画哦，没有用。当你看这个具体内容之前呢，麻烦你先有一个骨架。什么样的骨架呢？整个诉讼法开头呢，所有教科书都先跟同学讲这句口诀。这句口诀呢，不但是呢民事诉讼法的基本理论，也是呢整个法条章节设计的骨架。这6个字同学一定都背过，但是不晓得记不记得了，先程序后实体原则，这是民事诉讼法呢进入学习的领域里面呢第一个你接触到的基本理论。好啊，这6个字是什么意思啊？何谓先程序后实体呢？来，你先当作听故事，听一下基本的法学理论。立法者告诉你呢，程序法就是要解决纷争嘛，就是你们有一些民事的纠纷要来法院打官司，我所设计的游戏规则，这就是民事诉讼法存在的目的。好，既然如此的话，立法者又话锋一转说，可是司法的资源有限。套一句邱连公老师讲的，司法呢是一个集团性的制度。什么叫集团性的制度呢？有限的资源呢，钱要花在刀口上，人力资源也要花在刀口上，法官的员额编制这么少，法院的一个呢规模也不是很大，如果大大小小所有的民事案件全部都挤进法院的话，抱歉哦，我没有那么多的人力物力跟时间消耗这么多的一个案件量。所以当司法资源有限，为了因应司法是一个集团性的现象，因此制度的设计上，立法者就想出个好主意。什么好主意呢？ 我们要有一个过滤筛选的机制。讲白点，整部民事诉讼法批头一开始呢强调的观念就是不希望所有的案件全部进到法院，我呢要有一个筛选过滤的机制，去淘汰掉一些无益的诉讼，那些没有营养没有必要看起来就是会浪费司法资源的案件呢，一开始就要排除在审判系统之外。这很合理吗？你想想看，如果动不动呢大大小小阿猫阿狗的案件，人民一有什么样的纠纷不满呢，全部可以到法院来告，啊，法院每一个案子都要煞有其事的分案开庭审理做成判决的话，我们真的没有那么多的人力时间的资源呢来处理，所以有限的资源呢要花在有益的案件上。因此制度的设计上呢必须有一套所谓管控的门槛跟机制，做一个案件淘汰过滤筛选的一个手段。好，既然如此的话，你要淘汰案件要过滤案件怎么办呢？哎，这个理论就出来了。所以何谓先程序后实体啊，翻译成白话文的意思就是，诉讼呢一开始在总则篇里面我们先规定很多的程序合法要件，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先有一个呢过滤筛选的门槛，目的呢就是避免无益诉讼。所以这边冒出一个学理上专有名词啦，啊，将来考试用得到的话呢，就把它写一下，感觉起来答题会比较有学问一点。为了避免这个无益诉讼，所以我们设计了很多的程序合法要件。程序合法要件过关之后，法院才进入实体审判。所以后实体这三个字什么意思呢？才会进入所谓本案的实质审理，也就是本案胜败诉的审理。因此所谓先程序后实体原则，白话文的概念就是案件进到法院，先去审酌说它是不是符合法律所规定的各种程序合法要件，程序合法要件都具备了，才会真正进入审判程序，耗费司法资源来审理这个案件。相反的，如果任何一个程序合法要件没有过关，欠缺程序合法要件的话，那你大三一定背过，欠缺程序合法要件的结果就是法院应以程序不合法裁定驳回原告之诉，连审都不用审，直接一张薄薄的 A4 的裁定呢就把你案件踢掉了，这个叫程序不合法裁定驳回。这就是呢学理上跟立法体系上所创设的先程序后实体原则。这是一开始民事诉讼法呢总论的部分呢先跟同学强调的基本观念，把整个理论的背景呢先跟同学做一个介绍。好，那介绍完之后紧接着不浪费时间马上切入重点。那讲这个都听得懂了，先程序后实体，反正就是要设计很多的程序合法要件，做一个过滤筛选的门槛，过滤筛选的手段。好，那现在请问你有什么样的程序合法要件要遵守呢？来，理论就从此展开。在先程序后实体的概念之下呢，马上进入到啊，什么叫程序合法要件呢？整部诉讼法的基本架构，立法者、学界跟实务界呢创设出来理论就是，程序合法要件有两种类型，一种叫法定的，法律有明文规定的，那这个你大三一定背过。法律明文规定的七种程序合法要件规定在249条第一项，总共有七个要件。各位，你的小六法249条的标题就叫做起诉的程序合法要件。立法者规定 任何诉讼都要符合这七个门槛，这七个程序要件过关了，我们才会实际呢开启审判程序，实际使用司法资源来审理这个案子，这叫法定的程序合法要件啊，已经够头大了，可是呢麻烦还在后面。除了法定的之外呢，大家不过瘾呢还跟你创设非法定的，有些是法条没有，然后纯粹学说判例创设出来的非法定的程序合法要件，鼎鼎大名，最爱考的就这个名词。这个名词保证你大三一定也念过，但是可能你这辈子从来没有搞懂它是什么意思哦。当事人事格，再来呢保护必要。你只要有买民事诉讼法教科书的呢，每一本书都有这两个名词啦，所以你大三一定有印象，你也经常看到最高法院的判例讲，原告之诉当事人不适格，程序不合法驳回，或者原告之诉欠缺保护必要，程序不合法驳回。念了半天哦，这个叫程序不合法要驳回，可是你翻一下你的小六法，好奇怪，从第一条翻到第640条，民事诉讼法没有哪一个条文告诉你何谓当事人适格，何谓保护必要，这两个名词完全没有出现在你的小六法里面过，因为它本来在体系上就叫做呢非法定的程序合法要件，法律没有明文，完全是判例跟学说所创设的。因此一开始呢，各位先有这样的一个基本架构，程序合法要件在现行的一个通说体系之下呢，游戏规则就是分成法定的程序合法要件跟非法定的程序合法要件。好，在这个架构之下呢，对回各位呢书上的二之二页以下，先讲这个的理由在哪里呢，就是要告诉你说整部民事诉讼法立法的体系，为什么你第一章第一节呢叫做管辖，第一条以下呢一直到这个呢31条的规定呢是在规定管辖，31条之一到之三规定的是审判权的制度，然后你再往后翻看一下40条，各位40条的标题叫什么呢，当事人能力，然后你再往后翻看一下45条，45条名词叫诉讼能力，然后请你耐着性子再往后翻，来翻到什么呢，看一下呢这个呢68条的规定叫诉讼代理的制度，带你很快的翻条文，目的在哪里呢，你会发现从第一条以下翻到68条，按照法条的顺序，我们刚带你很快瞄的这些制度全部都是在跟你介绍程序合法要件，怎么说呢，来往后翻，翻到249条，对照黑板这个体系表，249条有七种的法定程序合法要件，刚好就是对照第一条以下的章节顺序，像你看249条第一项第一款，诉讼事件不属于普通法院的审判权，第一款叫审判权的规定，所以审判权是第一个程序合法要件，对照民事诉讼法总则的规定31条之以下，第二款249条第一项第二款，诉讼事件呢不属于法院的管辖权，所以管辖权是第二种程序合法要件，对照总则篇第一条到第31条规定，第三款原告或被告没有当事人能力，所以第三种程序合法要件叫当事人能力，对照总则篇刚刚你翻的第40条规定。好，一样249条的第四款，诉讼能力是第四种程序合法要件，总则篇相对应规定在45条介绍诉讼能力的制度，那第五款呢诉讼代理权有欠缺，所以代理权也是呢程序合法要件之一，对照就是你刚刚民事诉讼法68条，所以很清楚的告诉你说为什么一开始总则篇的第一条以下要先介绍什么管辖啦、审判权、当事人能力、诉讼能力等等呢，因为这一些制度全部都叫程序合法要件， 那整个诉讼法的游戏规则一开始的架构就是你一定得先遵循的所有的程序合法要件，所有的程序合法要件都过关之后呢，法院才能进入实质胜败诉的审理。所以为了呼应先程序后实体的基本架构，因此对应在法典章节的编排上面，前几个单元全部在跟你介绍何谓程序合法要件。这是一开始呢，进入到诉讼法的第一个单元之前呢，同学先有的一个基本观念。好，于是你回到我们书本的2-2页以下，现在就按照这个体系呢，一下一下来跟同学做介绍。那既然强调先程序后实体，好，那我们就从呢249条所规定的各种程序合法要件切入，慢慢跟你做一个介绍。那249条第一项的第一款呢，第一个程序合法要件叫做诉讼事件一定要属于普通法院的审判权限，如果不属于普通法院的审判权限又不能移送者呢，直接以程序不合法驳回来。所以第一个简单的结论就是，我国法定的第一种程序合法要件叫做必须是法院具备审判权。第一款落落场的规定呢，简化起来就是审判权的制度，案件法院要有审判权才能审，没有审判权又不能移送的案件，程序不合法直接踢掉，根本不用浪费司法资源审理。因此呢，马上来介绍一下审判权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来，各位回到呢我们书本的说明，审判权的概念呢，在各位书上请你翻到2-2页以下，批头开始呢，第一节呢提到了专有名词，第二页以下审判权这个概念，完全按照249条各款的顺序来做介绍。好，何谓审判权呢？民事法院所能审理诉讼事件的范围跟权限，又称为抽象的管辖权。然后这个定义呢，有看没有懂，再看一下决定的标准，以原告所主张的事件是否属于私权争执的事项为断，如果是司法上的事件，则属民事法院审判权的范围。念完了，各位如果记不得这个文绉绉的文言文的话，请你翻译成白话文在旁边啊。什么叫审判权啊？有够简单，细争事件一定是要私权的纷争事件，只有私权的事件才能进到民事法院，利用民事法院的资源来审理，这个很好懂吧？譬如说你今天要打的是返还借款的诉讼，没有问题，因为是司法私权的争执，当然可以进入法院审理。但如果你今天要告人家呢，什么行政诉讼啦，公法上权利物的纠纷，很抱歉哦，去向行政法院打，不要来我台北地方法院民事庭地状，民事庭不收你这种行政处分、行政诉讼案件。同样的逻辑也是，你要告人家什么杀人、强奸啊、刑事案件哦，麻烦你到地检署刑事庭去告，你那个状子也不是送到我民事法院。所以呢，民事法院呢，第一个程序合法要件就是对这个案件要有审判权，也就是这一个案件的性质呢，必须是所谓民事私权的一个争执事件。因此呢，第一个法定的程序合法要件审判权的概念就是这样而来的，观念上非常好懂，这同学脑袋转一下很好理解。好，那么审判权的定义看完之后呢，考试唯一会考你的就是呢，各位书上呢2页最下面的4点，这里将来复习第一款不用浪费太多时间看别的，直接切入重点啦。第一款唯一可能会考你的就是审判权的冲突。什么叫审判权的冲突啊？来，当你看书本这些文字的时候呢，先了解一下问题的起源。问题的起源就是我们刚讲何谓审判权呢？案件的性质必须是要民事呢私权的纠纷。啊，讲大家都会讲啦，可是呢问题就出在有些案件的性质呢暧昧模糊， 很多案件的性质呢夹杂在中间的灰色地带，很难清楚的去定性它到底是民事案件还是公法事件。我们刚刚举的例子，返还借款、给付价金，这叫比较没有争议的，一看就知道是私权的纠纷、民事案件。但是万一考题考你的是中间模糊地带，什么叫模糊地带呢？教科书上最常举的两个案件，比如说征收补偿事件，国家看上你们家的土地要征收拿来盖马路了，好啊，国家要征收你们家土地，请问你征收行为到底定性成公法上的行政处分，还是说国家跟你私人间的买卖契约，政府要跟你买这块土地呢？哎，就存在争执的现象。再来呢，第二个常见的就是公立学校呢教职员的薪资事件。如果你是某某国立大学或者国立学校的教职员，那有一天学校告诉你说呢，你涉嫌的性骚扰女学生哦，所以从下个月开始呢，你的薪水呢跟职等呢就减半了，或者要把你解聘不续聘了，哇，学校不要请你，不要聘你了，把你解雇了，请问你，国家把你，学校把你解雇，或者学校给你降薪，到底是定性成行政处分，还是说单纯的雇佣纠纷，是老板跟员工民法雇佣契约的一个争执呢？这就存在模糊暧昧的地带。因为你受雇于学校看起来是雇佣关系，但是人家是公立学校，你的身份又好像是刑法上广义的公务员，所以你到底跟学校之间这个薪资啊或者职务的一个争执事件，到底定性成行政处分，还是单纯民事法上面的雇佣契约的争执，有时候就会存在暧昧模糊的一个情况。那当这种情形，万一老百姓坚持说征收补偿这个我觉得是民事事件，我就是硬要跟民事法院提起诉讼，那当成这种情形之下，民事法院呢如何来决定说这种有争执有争议的事件性质呢？关于这个问题呢，旧法时代没有规定，所以学者在那边假说乙说丙说一大堆，现在考出来麻烦你那个假说乙说丙说全部不要写。我们书呢本上来讲呢，把以前那些学说争议也全部拿掉，因为现在你直接依照98年增订后的31条之以下来处理就好，现在你反而考试轻松多了，完全不用写学说争议，把新法的内容熟记一下就好。来啊，对照一下你的小六法，看一下书上的第三页，怎么处理我们刚刚讲的审判权的冲突呢？来，你先对照第三页，审判权的冲突我们学理上又细分成积极冲突跟消极冲突，分别写在书上的第三页跟第四页。来，什么叫消极冲突啊？各位打个星号，考试比较常考这一种，因为实务上比较发生常发生的是这一种类型啊。消极冲突就是大家都觉得自己没有审判权，互踢皮球，大家觉得这个案子不关我的事情，民事法院认为是公法事件踢给行政法院，行政法院认为是民事案件踢给民事法院，双方都互踢皮球，都觉得这个案件的性质不归我管，应该归别的法院管，这个实务上比较常见哦。法官通常是踢案件的比较多了，很少法官这么热心说啊，这个民事案件归我来管哦，没有人会发这个神经哦，自己手上的案子越少越好。所以实务上呢，消极冲突的情形比较常见，互踢皮球，大家都认为没有管辖权。相反的，第四页积极冲突是反过来，某一个案件呢，行政法院跟民事法院抢着办，行政法院认为是公法事件，民事法院认为是民事私权事件，反而是大家在抢着办，这个叫积极冲突，理论上可能存在，事实上殊难想象啊。不管怎么样了，审判权的冲突不外乎就是存在这两种情形。好，那不管哪一种情形怎么解决呢？来，同学看一下第三页， 民事诉讼法立法者采取一个很奇怪的法律制度，这有人戏称为自大条款哦。民事法的人呢，念民事诉讼的学者呢，可能比较自大一点，所以唯我独尊啊。当我们在处理这个审判权冲突的时候，民诉的立法者怎么讲呢？来，你看一下第三页。当我们民事法院的意见跟行政法院见解相冲突，属于消极冲突的时候，又细分成刮胡一，行政法院的见解尚未确定。诶，什么意思啊？你就对照黑板上，譬如说啦，征收补偿的事件呢，这个民事法院认定是公法争议，但是行政法院却认定为司法争议，这种情况下就存在所谓审判权见解的不一，而且是属于消极冲突。民事法院跟行政法院互踢皮球，大家都说不是归我管的案件。那这种消极冲突呢存在的时候，如果你是刮胡一所谓的行政法院的见解尚未确定，也就是行政法院认为是司法事件，但是那是高等行政法院、下级法院曾经做过裁判这样认定，但是呢，并没有经过一个确定的见解，没有一个最高行政法院的判例决议呢，形成一个确定的见解。所以当这种的冲突呢，行政法院的见解尚未确定的时候，这时候依照呢民诉31条之2的一个规定，31条之2的第一项怎么讲呢？普通法院认为自己没有受理诉讼权限，就是我们刚举的例子，普通法院认为征收补偿是公法案件，不属于民事私权纠纷，不认为自己有审判权时呢，直接以职权裁定把诉讼呢移送到有管辖权的行政法院，这叫流氓条款啊！我的见解跟你不一样，你们那个行政法院系统还没有确定见解的时候，那就以我民事法院的为准，我就不管3721，职权就把案件移送到你那边，职权就把案件踢到你那边了。这就是消极冲突时的第一种处理方式，行政法院的见解尚未确定。再来看一下刮胡二，那有可能是行政法院的见解已经确定了，譬如说行政法院都认为征收补偿呢是民事的纠纷，该归你民事法院管的，行政法院都有判例决议确定这个见解了，结果民诉的立法者说，你们虽然有确定见解，我民事庭的法官最大，我还是可以不甩你，怎么个不甩法呢？这时候回到182条之1，182之1怎么讲呢？普通法院，哦，这个所谓普通法院就是民事法院的意思，民事法院就其受理诉讼的权限，如与行政法院之确定裁判见解有异，确定裁判圈起来，182之1专门在处理呢行政法院已经有确定见解的时候，如果我的意见跟你行政法院确定裁判的见解不同，我还可以停止诉讼程序，申请大法官解释。所以整个消极冲突就如同我们刚讲的，学者开玩笑说流氓条款哦，民事庭法官最大，我的意见跟你行政法院不同的时候呢，你行政法院的见解没有确定之前，我最大，我直接移送给你啊，即便你行政法院见解确定了，我一样可以不甩你，停止诉讼，申请大法官解释，反正就是凸显唯我独尊后，以我民事庭法院的见解为准啊，不当然受你行政法院见解的一个拘束，这就是消极冲突时的游戏规则的一个处理方式。好，紧接着再往后翻，那如果是积极冲突的时候怎么办呢？那游戏规则一样，积极冲突也可以分为行政法院的见解尚未确定跟已经确定的情况。那如果是行政法院见解尚未确定，像黑板上这例子，征收补偿，诶，行政法院认为是公法事件，抢着自己办，民事法院认定是民事案件，也想抢过来自己判。当你发生这种积极冲突，两个系统的法院抢着办这个案子的时候呢，一样刮胡一，行政法院的见解还没有确定之前呢，这时候依照98年增订的31条之2第一项的规定，普通法院任其有受理诉讼权限而为裁判经确定者，其他法院要受我们民事法院裁判的拘束。什么意思啊？我的见解跟你见解不一样，我认为我有审判权的时候，我就可以自己抢过来做，根本不用管理行政法院， 啊，我抢过来做，如果我审得比较快，判决先确定的话，反而是你行政法院要受到我民事法院的一个拘束力。这就是呢31条之2第一项的一个规定。那再来括弧二，万一呢行政法院见解经确定，回归刚刚的182之1，我一样可以不理你呢，先裁定停止诉讼，申请大法官起诉。所以不管是积极冲突还是消极冲突，很简单的游戏规则就是凸显出呢唯我独尊的心态，都是先以我民事法院的见解为准。啊，我民事法院见解跟你不一样，你行政法院见解还没有确定之前，全部以我民事法院的见解为准，我可以抢着办，或者我可以把案子提给你。相反的，如果你的见解，行政法院的见解已经先确定的话，我也可以不甩你，顶多稍微尊重你一下，裁定停止诉讼，申请大法官解释，让大法官去讲清楚说这个案件到底是私权纠纷还是公法争议。这就是第一种程序合法要件审判权的概念呢。当你有所谓欠缺审判权的情况之下，现行条文呢具体的一个游戏规则的处理方式。好，那么这就是呢第一个呢法定的程序合法要件，案子先判断到底是不是民事私权纠纷，以决定说到底要不要留在民事庭法院加以审理。所以审判权的有无呢，整个立法架构上就形成了第一种的程序合法要件。好，第一款的程序合法要件看完之后，紧接着来看一下第二款。来，249条第一项的第二款呢，立法者所规定的第二种程序合法要件叫做管辖权。那看一下什么叫管辖权的名词定义呢？249第一项第二款说，诉讼事件不属于法院的管辖而无法移送者呢，那就直接程序不合法，裁定驳回。所以第二个程序合法要件叫做法院要具有管辖权。好，所以呢请你翻回到书上的第5页以下来看一下什么叫管辖权吧。来，管辖权，各位发现在我国民事诉讼法呢花了很多的篇幅来介绍，第1条到第31条，这个在国家考试里面呢大概也是程序合法要件里面命题率算是排名第一名的单元。249条规定的7款程序合法要件最爱考你的就是管辖权，第二款的命题率排名呢 No.1 第一名，因为法条的数量最多。好啊，他为什么排名第一名呢？讲来听一点，出题者蛮卑鄙的，管辖权的考点呢全部是在考你法条以外的衍生理论，所以呢吃定了你呢，如果你先前没有准备过，没有念过书的话，考试的时候法条附在你旁边，你翻烂了都没有用，因为所有的考点都不是你从条文直接看得出来的，都是考你法条背后一些学说理论的一个基本架构，要先念过才知道重点在哪里的。这就是第二个程序合法要件管辖的概念。好，那先请你看到书上的第5页，先做名词的定义吧。什么叫管辖权呢？看一下第5页的定义，法院呢就某类型的事件享有呢得以审判的权限，而将该类型的事件加以分配于各个法院，以决定哪一个法院有权可以审理该案件的制度。又是落落长的文言文，老话一句，背得起来最好了，背不起来麻烦你自己翻译成白话文哦。什么叫管辖权呢？很粗浅的一句话就是，案件如何内部分配到各级法院。你今天返还借款的诉讼100%是民事私权纠纷，民事法院一定有审判权毫无疑问，可是有审判权之后，这个返还借款诉讼你到底是分给台北地院审，还是分到高雄地院，还是说要向台中地院来告呢？这个内部呢到底案件分配给哪一个地方法院来加以审理， 这个地方法院呢分配的这个准则呢，就是所谓管辖权的概念，由哪一个法院加以管辖了。所以管辖权的逻辑上是在审判权的下位阶概念，两者有逻辑上的先后顺位关系，一定是先有审判权，确定是民事私权纠纷之后，紧接着再去研究啊，这个民事案件到底分给北院审，还是分给台中地院，还是分给桃园地院，那个要内部分配到哪一个法院审理呢？这就是管辖权的案件。好，所以呢，这是管辖权的一个概念。所以管辖权的定义呢，我们先简单的跟同学说明到这边。那紧接着重点就来了，好，那要怎么处理呢？这个返还借款的诉讼到底是向北院告，还是向桃园地院，还是要向台中地院呢？现行法啰里啰嗦规定了31个条文，第一条到第31条是所有程序合法要件里面数量规定最多的一个单元。好，可是呢，请你对照一下书本，书本从第5页以下一路呢，你往后翻，翻到这个35页，整整也写了30页的篇幅。会这么多的理由，就是跟你做逐条示意了。反正条文有31个，啊，每一个法条用1页来跟你介绍，凑一凑页数也要30几页。但是同学请注意，准备考试的时候念重点，除非你现在才大3，反正呢回到宿舍闲写是没事干哦，你就红笔拿出来，第一条翻到31条，这个我没有意见。初学的阶段，你没有什么时间考试压力的时候呢，念书念仔细一点，做地毯式的一个呢研读呢，这是 OK 的，你不妨慢慢的呢扎根基，把它详细念一遍，这个倒 OK。 可是如果在座同学你是呢今年要参加考试，或者白天还要上班很忙哦，没有这么多美国时间做逐条示意的话，那管辖章节请你念重点，不需要针对逐条示意做太深入的一个研究，因为管辖没有人在考你逐条示意，管辖的考题全部都是实例题，那实例题只考同学基本观念。来，什么样的基本观念呢？各位，第5页到第35页特别提醒你，将来准备国考的时候，拜托你千万不要从头再念一遍，你没有那么多美国时间啊，还第5页真的划到35页？不用，你将来复习这个单元直接翻到35页，回去呢尝试着呢到影印机上面呢缩小影印一下，看能不能把34页35页这个树状图呢缩小，就贴在你小6法旁边，将来复习起来比较快一点。这个体系表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跳脱法条之外，学说跟实务创设的一个理论，按照呢这个体系表呢决定管辖法院分配的游戏规则。来，什么意思呢？各位看一下34页，管辖这个章节最有特色也是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呢你绝对不要按照法条的顺序来念，否则的话你没有办法架构一个基本的观念。什么样的观念呢？管辖法院的决定，我国现行法的游戏规则是呢依照管辖的性质不同来加以分类。什么意思啊？来，首先登场2个专有名词，当你抓到一个考题问你呢这个案件到底是由哪一个地院管辖的时候呢，你要先做性质的划分。我国诉讼法的游戏规则就是我把所有类型的纷争事件分成专属管辖事件跟非专属管辖事件。为什么这样分呢？因为不同的性质，管辖法院的决定标准不一样，游戏规则不一样了。来，什么意思呢？首先你先看一下二分法，你抓到一个考题呢，先去定义一下它到底性质上是专属管辖还是非专属管辖事件。那这2个名词的差别呢，首先登场的就是第10条第1项， 所以管辖章节有特色的地方是条文是先从第十条开始念，不是从第一条开始念，这就是我们刚讲过的，要先准备过这个学说实务的见解，否则考场上临时翻，你绝对翻不出个所以然来。因为一般同学都习惯从第一条开始看，但是在管辖章节你这样看就完蛋了。你要架构体系呢，是先从第十条切入，因为第十条先跟你定义什么案件叫专属管辖啊，什么案件叫非专属管辖。所以同学你看一下小六法第十条第一项的规定，来34页这个体系表呢，对照一下你的小六法第十条第一项，因不动产的物权或其分割或经介涉讼者，专属不动产所在地的法院管辖。所以第十条第一项的规定呢，就是我国诉讼法上所称的专属管辖的一个定义。来把法条拆解开来，重点直接注记在你小六法旁边。那我们今天口述的内容，如果你回家有兴趣的话呢，你自己再对照第五页以下呢，有详细的一个逐条释义的说明。那么像这个专属管辖的一个定义呢，在各位的书上呢，就是呢2-10页以下有专属管辖第十条第一项的说明啦，这些都是我们等一下要口述的内容，你回去如果有兴趣的话，自己去对照第10页到第13页的说明。那现在请你直接看你的小六法，什么叫专属管辖？两个要件请你注记在法条旁边。专属管辖的第一个要件就是诉讼标的法律关系要是物权的法律关系，因为法条说不动产的物权分割经介涉讼，所以诉讼标的是物权的法律关系，第一个要件。第二个要件，诉讼标的物必须要是不动产，两者兼备的情况之下，这一个类型才叫专属管辖事件。再讲一遍，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十条第一项所称的专属管辖，两个要件，第一个标的物有不动产，第二个诉讼标的法律关系是物权的法律关系，两者兼具的情况下，这个案件才叫专属管辖事件。好，因此你回到黑板上听，你可能觉得都听得懂，但是请你现学现卖一下。别的不说，如果你今天看到一个考题这样写，甲告乙告什么呢？民法767条要返还 A 这栋房屋。来，同学先回答我，这个题目呢，它的性质是什么？专属管辖事件呢，还是非专属管辖事件呢？答案叫做专属管辖事件。为什么呢？两大要件都具备。第一个要件叫诉讼标的法律关系是物权的法律关系。哎，什么叫诉讼标的法律关系啊？诉讼标的这四个字的定义就是，你在本案诉讼要求法院审理的那一个实体法上的权利关系，你在这个案件要求法院审理的那一个实体法权利关系，我们就称为诉讼标的。而你今天要求法院审理的是767这个请求权，你主张的是民法767的物上请求权，那各位应该不会怀疑物上请求权的性质是物权的法律关系吧？所以诉讼标的法律关系是物权的法律关系，刚好叫返还 A 屋，标的物是不动产，所以两个要件具备，它就叫专属管辖事件。再来你看第二个常见的陷阱，这东西观念清楚就不会掉进去啊，可是每年都还是很多同学呢要中计啊。甲告乙主张呢，民法767条所有返还请求权，要求返还 A 这部车子。来啊，这个题目呢，你的定性就是非专属管辖事件，因为标的物是动产，不是不动产，要件没有具备，所以性质上叫非专属管辖事件。 最后再看第三个案例，这是国考的最常考的，很奇怪，不晓得出题者为什么特别喜欢挖这个洞给你跳。甲告乙告什么呢？依照买卖契约请求出卖人某乙呢移转买卖标的物的所有权，移转呢买卖标的物 A 这一栋房屋的所有权。啊，我花钱跟你买房子，钱我付了，那你房屋的所有权要过给我，所以依照买卖契约要求出卖人移转房屋的所有权。请问同学，这一个诉讼的性质叫什么呢？来，一样叫非专属管辖事件。陷阱在哪里啊？你不要看到 A 屋就很兴奋，标的物是不动产没错，可是很抱歉，诉讼标的法律关系债权的请求权不符合第十条第一项的定义，所以依旧是一个非专属管辖事件。这是一开始呢整个体系的游戏规则。判断法院的管辖的时候呢，第一个步骤先去定性说你这一个事件的性质是专属管辖还是非专属管辖。好，为什么要这样定性呢？来，答案出来了，对照一下书本。如果你是专属管辖事件的话，称为专属两个字的话，回归第十条第一项。专属管辖的特色就是呢，由不动产所在地的法院取得唯一而且排他的管辖权利。什么意思啊？如果你是专属管辖事件，就只能向不动产坐落所在地的法院提起诉讼。像第一个案例767返还 A 屋标准的专属管辖事件，所以人家考你了，请问你这个返还 A 屋的诉讼只能向哪里提起呢？那立法出题者会放一堆烟幕弹，他说被告乙住在台中，啊原告甲呢什么住在基隆，啊这些都起来骗你的啦。重点就是 A 屋如果坐落在宜兰的话，那请问你要告返还 A 屋的诉讼只能向哪里告？答案是只能向宜兰地院提起诉讼，只有宜兰地院才有管辖权，因为你是专属管辖，依照第十条第一项文义解释，就只能专属不动产所在地的法院管辖。那称专属两个字，法律上的概念就是唯一排他的管辖规定，唯一只能由不动产所在地的法院取得管辖权，其他的法院绝对没有这个权利可以干涉来审理这个案件。这就是民事诉讼法上专属管辖的定义，法院决定标准的一个游戏规则。好，以上是专属管辖呢决定管辖法院的标准，我们简单跟同学说明到这边。好，可是呢你再回到黑板上对照34页体系表，各位将来你去看的补习班出的历届考古题，你会发现十个管辖的题目有九个题目在考你非专属管辖，专属管辖的题目反而很少，理由在哪里啊？这同学脑袋转一下就知道，你如果是出题者，你不会笨到去考专属管辖，因为专属管辖还真的没什么好考的，反正呢只要抓不动产在哪里，就向不动产的所在地提起诉讼就好，考这个吼测验不出你的程度，所以十题有九题一定考你非专属管辖。为什么爱考你非专属管辖？因为非专属管辖事件教科书跟补习班用书都会告诉你，它会产生所谓管辖竞合。这个名词很类似你民法上念过的请求权竞合的理论，我们法律人称竞合两个字，白话文的意思就是同时存在很多条文制度可以用，这个叫竞合。啊，会竞合的除了实体法请求权会竞合之外，程序法诉讼法上也经常出现所谓程序法规竞合的现象。 同一个事实可能有好几个诉讼法的条文可以同时适用，这就产生所谓程序法规范竞合的情形。管辖在非专属管辖事件会产生所谓管辖竞合。好，什么意思呢？来，这个观念一样，你先不要看书，你看一下黑板上这个案例。抽象的理论呢，直接带你看实例题切入了解会比较快一点。今天假设你在考场上看到这个题目，甲告乙告什么东西呢？侵权行为，要求赔偿100万。那原来这个侵权行为呢，是一个呢所谓的殴打事件啊，某乙呢在这个嘉义呢跟某甲起口角，那、就把某甲打成重伤后，那某甲支出的医药费呢，有的没有的呢，这个侵权行为的损害费用呢，总共100万，他想对某乙提起一个侵权行为损害赔偿之诉，然后考题就说了，但是甲不晓得应该向哪一个法院提起诉讼才对，被告某乙打他的人住台中。啊，打他的地点是在嘉义 K 他的，那现在就请问你了，甲要打这个侵权行为的诉讼，应向哪一个法院提起诉讼呢？来，同学，就假设你现在在考场上，小六法摆在你旁边，你考卷要怎么写呢？分点分项写呢？大部分同学第一段都会写对。来，你第一段会写管辖法院的性质呢，100%是非专属管辖事件。哎，各位，如果你连第一段就写错，就太离谱了哦。这案件怎么看都是非专属管辖，诉讼标的根本不是物权法律关系，标的物也不存在不动产，所以左看右看，绝对呢不是专属管辖案件，典型的非专属管辖事件，任意管辖的事件啊。好，既然是非专属管辖任意管辖事件的话，哎，那同学就说没关系，反正考试的时候呢，小六法附在旁边，我就来翻法条就好。好，那麻烦你翻开你的小六法，很多同学就说冒喜啊，探到赚到了吼，为什么赚到呢？运气真好，打开第一条呢，答案就出来了。你翻一下你的民说法第一条第一项，这个法条叫以原就被原则。第一条第一项说，诉讼由被告的住所地法院管辖，运气真的不错哦，翻到第一条答案就出来了，所以考卷上非常兴奋，写说这个非专属管辖事件应该向被告住所地的台中地院提起才对，法条依据就是第一条第一项。那么呢，一般的标题叫以原就被原则，原告要迁就被告，所以诉讼应由被告住所地的法院管辖。你都已经写完了，觉得说写得很完美，结果呢再翻一遍检查的时候觉得怪怪的，你刚刚只翻到第一条，可是呢考卷写完检查的时候发现也不对，往后翻一点，翻到第十五条，你整个人就很犹豫了。第十五条怎么规定呢？侵权行为涉讼者得由呢侵权行为地的法院管辖。哇，啊，十五条又说侵权行为案件可以由行为地的法院。啊，这个打人的侵权行为地是在嘉义，嘉义地院好像也有管辖权。各位，就是借这个案例跟你凸显什么叫管辖竞合。只有非专属管辖案件会产生管辖竞合，就是同一个事实你会发现多数的条文可以用，用第一条也对，用第十五条也对，可是正确答案只有一个啊，到底是要写向嘉义地院起诉还是向台中地院起诉呢？当你发生管辖竞合问题的时候呢，就必须由学说理论呢来加以创设形成。好，那这个理论呢，同学就直接看一下34页这个诉状图，你现在准备考试轻松多了，因为现在学说吵了十几年，通说已经出来了，直接就记这个没有争议的通说跟实务的见解。 管辖竞合呢，效力位阶分成四个阶段。来分成哪四个阶段呢？如果是第一条到第二十条本文竞合的话，那么第一条到第二十条本文叫做地位均等，原告可以任择其一提起诉讼。这是我们三 C 的体系表呢告诉你的结论。所以黑板上这个题目的答案是什么呢？甲可以任意向台中地院或嘉义地院呢任何一个法院起诉都合法，因为管辖竞合如果是第一条到第二十条本文这一些的规定竞合的话，我们的游戏规则就是大家的地位是均等的啦。那当然你注意一下，这边第一条到第二十条本文当然是排除第十条第一项哦，这是解释上当然的道理，因为第十条第一项是专属管辖的规定，跟非专属管辖无关。那所以说呢，你注记一下，第一条到第二十条本文呢排除第十条第一项情形，其他法条间的竞合呢都是地位均等的，所以原告可以任择其一起诉。因此黑板上这个题目的结论就是向台中或向嘉义地院起诉都合法。好，可是呢接着再往下看，爱考你也就是讨厌的地方又来了。今天如果是共同诉讼的情况，你对照下体系表，效力位阶排名老三的叫二十条但书。各位看一下呢，非专属管辖任意管辖的情形，二十条但书怎么讲的？来先看二十条本文好了。共同诉讼的被告有数人，住所不在同一法院管辖区内者，原则上各该住所地的法院都有管辖权，但依照第四条到十九条的规定，有共同管辖法院者由该法院管辖。就是考你二十条但书怎么翻译，什么叫做依第四条到前条十九条的规定有共同管辖法院者反而由该法院管辖呢？这个学说上称为共同诉讼非专属管辖的特别规定。共同诉讼的非专属管辖案件呢，依照但书的规定是，如果有第四条到十九条的规定的话，由第四条到第十九条法院优先管辖。所以投影到黑板上，抽象条文怎么用呢？你对照这个实例题，我今天被告多了一个丙，打人的侵权行为人多了一个丙，共同侵权行为的案件的话，乙丙的住所地不同，行为地在嘉义，这个题目的解答反而变成甲只能向嘉义地院起诉才合法，你考卷上就不能写向嘉义台中彰化起诉皆合法，不对哦。因为你现在如果是共同被告情形，二十条但书优先适用，所以这个条我们刚讲过，学说上称为共同诉讼的非专属管辖事件呢，特别规定所在，反而是由第四条到第十九条规定的法院取得优先的管辖权，所以答案反而只能写由十五条的嘉义地院呢优先取得管辖权限。你要告乙丙，把乙丙列为共同被告，反而只能向嘉义地院起诉。这就是非专属管辖事件竞合的时候效力位阶排名第三的情况。接着再往下看，效力位阶排名第二更强烈的叫合议管辖的制度。来，你翻开你的小六法二十四条，什么叫做合议管辖呢？详细的文字说明在各位书上的二十页到二十三页，不过这个二十页到二十三页是供你回家呢有兴趣复习之用，课堂上我们口述的内容呢文字的说明全部在二十到二十三页都有，所以一个字都不用抄，听懂就好了，直接看法条什么叫合议管辖，有够简单了，重点直接注意在条文旁边。来，二十四条怎么讲？当事人可以用约定合议的方式决定第一审的管辖法院，前项合议要用文书来证明， 各位好懂地方在哪里呢？合议管辖白浩文翻译一点都不困难，原告被告身为程序的主体呢，当然可以用意思表示一致的方式决定管辖法院，这在邱连公老师的书上称为当事人程序主体权的尊重，当事人意思自主权的尊重，所以法理基础有够简单啊，考出来请你把刚刚那个法理基础写一下，答题看起来比较有内容，比较有料一点。这个法条的背景法理思想就是程序主体权的尊重，当事人意思自主权的尊重啊，反正翻译成白话文就是你们原告被告身为程序主体，你们两个都讲好说将来打官司要台北地院管辖，或将来打官司要高雄地院管辖，你们两个都讲好了啊，我立法者当然没什么意见，优先尊重你们两个的意愿。所以呢，在非专属管辖事件，哎，各位我拜托你哦，二十四条只能适用在非专属管辖事件，只有非专属管辖案件才有竞合的问题哦。如果是专属管辖，那就只有不动产所在地的法院取得唯一排他的权利，就不用再讨论了二十四条的问题了哦。所以二十四条的前提当然限缩在非专属管辖事件，基于呢程序主体权的尊重，当事人意思自主权的尊重，所以优先以当事人合议的法院加以管辖。因此对回黑板上，如果题目改成这样，同样是一个共同侵权行为案件，然后题目加上说呢，这个打人的事件发生后，甲乙丙三方曾经约定，将来如有诉讼，合议由台北地院管辖。如果出题者多加这句话，你们三个呢你情我愿讲好了，将来打官司要到台北地院打的话，那将来这个诉讼甲就只能向台北地院提起，因为发生了二十四条合议管辖的效力，取得第二优先的管辖地位。好，这就是呢管辖竞合里面呢效力排名第二的情形。再来效力最强大的二十五条称为应诉管辖。那应诉管辖一样，我们等一下要口述的内容呢，各位如果呢回家有时间有兴趣的话呢，这个在书上的文字都有，二十四页以下呢到二十五页。有关于应诉管辖这个条文的逐条释义，那一样你翻一下这个小六法，重点的简单注记一下就好了。来，什么叫应诉管辖呢？有些的法典称为拟制的合议管辖，这是同一件事但不同的专有名词啦。我们一般习惯是用应诉管辖，但是留日派的学者喜欢翻译成拟制的合议管辖，都是同一件事啦。好啊，什么叫应诉管辖？看一下二十五条，被告不抗辩法院无管辖权而为本案的言辞辩论者，反而就直接以无管辖权的法院变成有管辖权的法院。这个法条有学者戏称为将错就错条文，哎，什么意思啊？它的白话文翻译就是原本那个法院是没有管辖权的，原本一个没有管辖权的法院会因为被告不抗辩而为本案的言辞辩论，反而变成有管辖权的法院，不但反而变成有管辖权的法院，而且还变成管辖效力最优先的法院。这就是学理上所称的应诉管辖的一个制度。那为什么呢？一样考出来，你把答题关键写在法条旁边，要写它的法理基础啦。为什么一个原本没有管辖权的法院反而取得最优先的管辖地位呢？法理的基础就是避免司法资源的浪费，诉讼经济的考量。好，稍微给你解释一下什么叫诉讼经济的考量摆在最优先呢？学界的通说认为啦，本来是一个没有管辖的法院，来，譬如说黑板上这个例子，应诉管辖要怎么考呢？侵权行为两个被告住在彰化台中，行为地在嘉义，然后双方还有合议由台北地院管辖，都跟你写好了，结果出题者说原告甲不晓得哪一根筋不对，居然跑到呢屏东地院起诉。 那各位看就知道原告脑袋有问题哦，他选了一个错误的法院提起诉讼，屏东地院跟这个侵权行为的官司八竿子打不上边，既非被告住所地，又非侵权行为地，更非合意管辖地。那你怎么莫名其妙像一个八竿子打不上关系的屏东地院起诉呢？摆明是管辖错误的诉讼，可是这个管辖错误的情形会因为被告不抗辩本案无管辖权而为言辞辩论产生不同的效力。也就是如果题目告诉你被告乙丙呢从头到尾都没有抗议说屏东地院没有管辖权，被告都没有意见没有抗辩的，不但没有抗辩，这两个家伙还真的呆呆的跑到屏东地院开庭，跑到屏东地院做言辞辩论。你们被告如果呆呆的没有抗辩管辖错误，还跑去呢错误的法院开庭的话，你只要开过一次庭，做过言辞辩论，就发生25条将错就错的效果，发生了应诉管辖的效力呢，反而就由屏东地院取得最优先的管辖地位。为什么呢？因为理由就是我们刚讲的，学者的想法是呢诉讼经济的考量啊。什么叫诉讼经济啊？学说见解认为，本来是一个错误的管辖法院屏东地院，被告不抗辩还跑去做言辞辩论，代表被告实际应诉并无困难，代表你们两个跑去屏东开庭没有困难吧？不然你们怎么会跑到屏东去做言辞辩论？不但代表被告实际应诉并无困难，而且因为被告已经做本案言辞辩论，代表原本那个屏东地院已经实际耗费心神司法资源在审理这个案件，已经实际上由法院呢发动司法资源审理的案件，如果事后还能以管辖错误加以移送，那会让前面的审理程序形成司法资源浪费。屏东地院搞不好都审了半年啊，熊熊发现哇我没有管辖权，赶快移送到台北地院啊，屏东地院前面那半年开了庭调查的东西，不就是浪费大家时间无意义的司法资源浪费？所谓的避免所谓司法资源浪费，诉讼经济的考量，所以学者说啊算了啦，将错就错，干脆就让那个原本没有管辖权的屏东地院继续把这个案子审完呢，这就是应诉管辖呢反而它的效力位阶呢排名第一的一个理由所在。那以上就是呢非专属管辖事件会产生所谓管辖竞合呢这四个效力位阶排列的先后顺位呢，我们简单的把这个重点跟同学说明到这边。好，这个呢专属管辖跟非专属管辖的决定标准呢看完之后呢，来最后收尾还剩下一个小问题，管辖章节呢同学看一下 3C 的体系表，等一下下半段时间会带同学看历届考题，你会发现考来考去呢都问你两个重点而已，第一个叫管辖法院如何决定，再来就叫做管辖错误的一个效果，这是所有国家考试的实例题千篇一律的考法，都考你这两个重点，先问你管辖法院应如何决定，在第二小题就紧接着考你啊，万一不小心告错了管辖错误时呢应如何救济，就考这两个争点，所以体系表把它做一个完整介绍。决定的标准看完之后，第二段谈的就是啊管辖错误的救济。来，所谓管辖错误救济，顾名思义就是一开始起诉告错法院，告错法院之后呢，那么呢法院要如何处理这个案件，发现你管辖错误啊，我们要怎么样亡羊补牢呢？好，立法者的核心想法就是管辖这个要件很特殊，特殊在哪里？它是程序合法要件没有错，可是这种程序合法要件如果你欠缺的话， 我们不急着立刻把你程序不合法驳回，因为立法者呢佛心来也了，他认为管辖如果错误的话呢，我法院可以帮你移送，我就帮你移送。当事人往往不懂法律，你搞错管辖法院很正常，法官帮你忙了，帮你移送到有管辖权法院，所以能够移送的他就帮你移送，只有不能移送的时候呢，第二款才说程序不合法加以驳回。那实务上呢很少出现不能移送。249条第一项第二款说呢，这个管辖错误无法移送呢，程序不合法驳回。那同学问，什么样的情况下叫管辖错误无法移送呢？这个只有呢教科书上呢会提到，但是这个实际情形殊难想象。譬如说呢，学者教科书怎么写呢？这个停留在大陆的时代后，假设两岸还是统一的时候呢，老一辈学者告诉你，第二款什么叫管辖错误无法移送？譬如说我们还没有光复大陆之前呢，如果有一个案件是在南京地院管辖的后，那事实上你向台北地院起诉，我们现在还没有反攻成功后，所以台北地院没有办法把你的案件移送到南京地方法院去审理，事实上有移送不能的困扰，那这时候只好以程序不合法裁定驳回。所以这个第二款所谓管辖错误无法移送呢，这个理论上可能存在，事实上殊难想象。如果是以现在台湾本岛的案件，不可能出现无法移送，所以应该是高雄地院管辖的，勿向北院起诉，北院直接帮你裁定移送到高雄地院就好了。所以管辖错误的程序合法要件欠缺呢，一旦呢法院发现之后，我们的游戏规则是这样，来你看一下34页，专属管辖，管辖错误呢，如果是发生在一审法院判决前，发生在一审法院判决前的话，就回到我们刚刚游戏规则，法院呢帮你做一个辨明的手段，直接帮你移送到有管辖权的法院。所以同学看一下你的小六法28条第一项，这个很便民的服务。28条第一项说，诉讼的全部或一部，法院认为自己没有管辖权，可以依照原告的申请或自己依职权，就裁定移送到有管辖权法院。所以理论上管辖错误的瑕疵呢，法院会帮你移送，没有严重到直接程序不合法驳回啦，会直接程序不合法驳回，除非有像刚刚举的极端案例，事实上无法移送的一个情形后，这是理论上可能存在，事实上殊难想象了。这就是呢发现在一审判决前呢，依照28条第一项直接移送到有管辖权的法院。好，28条第一项有一个世界级无聊的万年考古题，各位直接翻一下你的小六法。这个考点呢，等一下带你看历届国家考试题目，同学就晓得有多无聊、多爱考了。它的考点就叫立法的漏洞，立法有疏漏的地方，漏在哪里呢？各位看28条第一项。他说原告可以申请移送，法院也可以职权移送，偏偏就是漏掉了被告申请移送。所以现行28条第一项最大的问题是，被告如果发现管辖错误，被告依照法条的规定没有申请的权限，因为28条第一项只有说原告可以申请或者法院可以职权移送，并没有规定被告可以申请。那学界的见解是标准的立法疏漏，确实是立法疏漏了，没有理由剥夺被告的申请权吧，因为有可能是被告发现管辖错误啊。好啊，虽然是立法疏漏，可是疏漏了几十年，为什么法条都不修呢？因为这个立法疏漏呢无关痛痒，被告虽然没有申请权，但我们现在实务的运作就是，被告如果申请法院移送，解释上不妨认为是促成法院职权的发动，因为你现在法官本来就可以职权移送，所以虽然被告没有申请权，但被告如果真的 argue 真的申请的话，法官在实务上都会审查一下，确实管辖错误，我法院就依职权加以移送了。 所以被告在现行法之下虽无申请权，但因为事实上被告的申请行为呢等同于促成法院职权的发动，所以在实务的适用上尚不生任何的一个困扰啊。这是一个立法的漏洞跟解决的方案呢，这个小争点附带提醒同学稍微的注意一下。好，这是管辖错误的救济第一种情形，一审判决前。可是呢，万一是第二种情形，一审判决后，好，那万一呢，地方法院很迷糊，都没有发现自己的管辖错误呢，误为实体判决。本来管辖错误呢，程序不合法，应该要裁定移送到有管辖权法院的，但是地方法院不查呢，没有移送，还误为实质审理，误为本案的胜败判决。那这个一审的判决就叫违反管辖规定的程序瑕疵的判决，是一个管辖错误的判决吧。这个一审管辖错误的判决效力如何呢？考点从这边浮现，因为这时候专属管辖跟非专属管辖的游戏规则不一样。如果是专属管辖的错误一审误为判决的话，这个你要串联后面二审程序的法条，没有办法，第一堂课为了体系的完整，你后面二审程序条文自己就要稍微看一下。来，452条，这个详细内容下册二审程序会讲到，今天同学先简单的看一遍。二审程序特别规定，立法者很重视专属管辖，专属管辖出错不但可以上诉到高院，而且452条强制规定高院要废弃原判决发回更审，因为452条立法理由说专属管辖错误构成一审诉讼程序的重大瑕疵，这是立法政策的问题。反正立法者认为专属管辖错误很严重啊，严重到构成一审程序有重大瑕疵，所以当事人不但可以上诉，而且上诉之后呢，上级法院还得强迫废弃原判决，把案件重新发回有管辖权的地院重新更审。所以呢，考题我考到专属管辖错误一审误为判决的话，救济的方法就是上诉请求高院废弃发回重新审理。可是相反的，往下看，如果是非专属管辖错误，居然来个大逆转。非专属管辖错误呢，我们书上怎么写呢？学者的意见是依照452条的反面解释，反面解释的结果，法条只有说专属管辖错误构成上诉事由，所以反面解释就是非专属管辖错误评价上变成不是什么顶严重的瑕疵。所以非专属管辖错误，国内学界一致的见解认为呢，瑕疵就治愈了，当事人不得以此为理由上诉加以救济，将错就错了。由没有管辖权的法院误为判决之后，干脆这个瑕疵就不见了，不要让当事人以管辖错为理由呢再去重复的做上诉救济的动作。这是因为非专属管辖呢公益色彩比较薄弱，我们不评价它是一个程序的重大瑕疵，这是基于452条立法理由的反面解释。只有专属管辖事件立法者认为公益色彩浓厚，所以构成一审诉讼程序的重大瑕疵，但非专属管辖事件则被评价为公益色彩并不浓厚，所以不定性为一审程序有重大瑕疵，因此就产生了瑕疵治愈的效果。这是不同的游戏规则，请同学特别注意一下。好，那最后第三种情形，判决确定后，万一管辖错误一审混到三审，很扯的是呢，从一审地院打到最高法院判决确定，大家都没有发现管辖错了，是等到判决确定了，有一天大家整理卷宗的时候才发现，哇，这个案子一开始呢就管辖错误，误向没有管辖权的地院起诉，你等到判决确定才放这个马后炮，发现管辖错误怎么办呢？来，很简单的逻辑就是不得以再审救济。 啊，错到底就没救了。好，只不过这个结论的考点，同学要注意一下，一样是在考你下册再审章节，这个很无奈了，第一堂课就得先跟你提一下后半段章节的东西，因为它是一个串联的考题呢，一个案例同时涉及到诉讼法各个章节，必须要做一个完整的介绍。你的结论是不得再审，但是理由要花两三行交代一下，考试绝对不会只考你结论，他要考的就是这个结论背后的一个学理概念。来，什么样的学理概念呢？同学，你翻一下你的小六法496的第一项第一款。很多同学有一个疑问，来，也许你大学时代没有念过再审，不过没关系，借这个机会翻一下。我国民说法496条列的13款的事由，你有下列13种情形之一者呢，都可以向法院呢来提起再审之诉呢，加以救济。那同学看一下哪13款的情形呢？其中第一款的再审事由叫做适用法规呢显有错误。来，适用法规显有错误构成第一个法定的再审事由，所以历届国考就是考同学第一款的解释。什么解释呢？各位一定会觉得奇怪，哎，老师啊，这个题目答案应该是可以再审才对啊，为什么是可以再审呢？因为你管辖权的错误不就是典型的适用法规显有错误？像专属管辖事件，不动产如果是在台南，就只能向台南地院起诉，啊，你跑去向台北地院起诉，一审不就是典型的适用专属管辖的规定有错误，适用民事诉讼法第十条第一项错误吗？没有错，管辖法院的错误呢，确实叫适用法规显有错误，因为第十条第一项明明讲说呢，不动产的物权涉讼就要向不动产所在地为之，而你没有向不动产所在地为之，你向别的法院起诉，这种专属管辖或其他管辖法院的错误呢，本质上确实构成适用法规显有错误。既然文意解释上没有问题，啊，为什么答案是不得再审呢？因为它的考点就是啊，496条呢这13款的事由里面呢，我国学界有一个理论，为了要限缩再审事由，再审毕竟是一个非常救济手段，例外的救济管道，所以例外的解释要从严，因此判例跟学说在再审章节大家都努力的限缩再审事由，尽量不要让你有机会动不动提再审之诉。在这个上位概念之下，我们再审章节里面学说跟判例自己创设的一个理论就是呢，再审事由分成绝对的再审事由跟相对的再审事由，借这机会先简单跟你提一下，什么叫绝对的再审事由跟相对再审事由呢？很简单，绝对再审事由的定义就是客观上有这个事由存在，就准你提再审，这叫绝对的再审事由。那相对的再审事由就是客观上有这个事由存在还不够，当事人要释明说该事由的存在足以影响原判决的胜败结果，你要释明因果关系，不是只有客观上有这个事由就够了，你还要说服法院说有这个事由存在一定会影响动摇到原本胜败的认定，要释明该事由的存否跟原判决胜败间的因果关系，那这种情形就称为相对的再审事由。这纯粹是法条以外学说创设出来的理论，目的就是为了限缩再审事由的适用。那刚好第一款学界通说就定义成相对的再审事由，所以适用法规显有错误，除了客观上要有适用错误的情形，还得加上当事人要释明适用法规错误的结果 必定足以影响原判决的胜败，因果关系释明完毕之后才会符合再审的法定要件。那这样的结论倒推回来，各位就了解说为什么管辖章节学说跟判例制的见解告诉你不得再审。很简单啦，管辖法院挑错了，客观上确实叫适用法规有错误，但是你根本难以释明说这个适用法规错误的结果必定足以影响原判决胜败。你很难说服法院说，这个案子一开始如果向台南地院打不向台北地院打我就稳赢的，管辖法院的取舍跟你本案判决胜败的结论未必有因果关系。你怎么这么笃定案子如果是由台南审不是由台北审，你这案子就会由败诉变胜诉，太难去释明，太难去举证了。所以在相对再审适用的前提之下，这种管辖法院错误的情形呢，我们全部都评价为不得构成再审事由。所以如果判决确定了歪打正着，那就让它尘埃落定吧，就算事后检验发现有管辖错误的情形，也不能够再提再审之诉加以救济。好，以上我们就完整的把34页到35页呢，这个第二款呢管辖权的问题呢所涉及到的一个游戏规则，包括管辖法院的决定标准、管辖错误的救济方式呢，把这个现行法上的体系架构完整的跟同学介绍到这边。那剩下实际考题的演练呢，我们先休息之后呢，下半场时间再接着来看。